时辰，爱慕你的美丽，假意或真心。 走过来说， 一见钟情不隐藏，两颗心才不孤单，三生三世也不会觉得漫长。一见钟情不隐藏，两颗心才不孤单，三生三世我都会守在有你的地方。 放手去爱，不要逃，一辈子能有几次机会寻找，有多少辛苦值得去炫耀，能看你一生幸福到老，这样就好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 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九六九听资讯， 今年九六九一起听资讯，我是主播云奇。2018年春运，铁路部门将对2月1号到3月12号期间始发的部分临客列车实行票价折扣，打折幅度为原票价的8折或9折。人社部官员称，养老金投资将新增4省，其中包括西藏、甘肃、浙江、江苏，可以增加投资金额大概是1500亿元。近日风暴艾莉诺袭击法国北部，欧洲多国遭风暴袭击，带来大风、冰雹和雷电。法国国家电力供应方称，受风暴影响，全国20户家庭断电，其中巴黎有3万户家庭。从下周开始，白宫将禁止访客与幕僚在白宫西翼办公区使用私人手机，白宫幕僚可使用美国政府核发的电子设备处理公务。北京市正式开通技能提升补贴网络服务平台，凡符合条件的企业职工可通过市人力社保局官方网站、微信公众号、官方 APP 等途径在线申请技能提升补贴。北京市发改委批复通过了国贸站增设换乘通道项目建议书，将于近期开工建设，预计于2019年底建成投用。舞蹈竞技节目《这就是街舞》正在如火如荼录制中，此次队长阵容分别是70、80、90、00的奇妙安排，其中年纪最小的是 TFBOYS 成员易烊千玺。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中不变，天地为证。

在关于朋友圈上，70后全是一码的养生鸡汤帖，什么大白菜出事了你还吃这种白菜之类的帖子，而80后呢就是晒孩子晒美食，90后发的却是连自己亲妈都不认识的自拍。这些呢虽然都是搞笑的调侃，但也不是没有道理的。那么你身边的70、80、90后在观念行为上有什么好玩的区别呢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969和我们互动哦。 的时候，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。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，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。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，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。走遍这个世界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。969旅行者。

成仙也挡不住风流的情怀，多愁善感的你竟离我远去，就如惆怅成相思泪，蓦然回首想起我俩的从前，断了痴的诺言，光阴似箭，子曰如梭，童年的文章如此弱，青春不在，往日情怀，我未曾珍惜的，我不再拥有。 Thank you.